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星期六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今天晚上我们的开场音乐专门换了一个非常有节奏的电音的音乐啊。为什么要换这样的一个电音音乐？因为今天是974 Live Show 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次会请到电子乐队的专场。提到电子乐队，大部分朋友呢可能会想到的就是这样的音乐，直上直下的那种直给的嗨。如果你一直是这样的感觉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可能会颠覆你一些传统的认识。今天我们当然会有很嗨的作品，但同时呢电子乐队依然也会带给你很多走心的让你觉得慵懒的调调和气氛。请来的乐队是阿南克乐团，而我们今天直播间的阵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稍后可以看到非常棒的已经绝版的非常复古的，据说他们从很远的地方专门背回来的电钢琴，还有整套的真鼓。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完成电音专场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 OK 了。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乐团阿南克乐团。今天的北京热，这样的热仿佛让我们进入到一种迷幻的情境中。再加上周末，这种慵懒的气氛在空气中不停地穿梭流动。现在几点不重要，感觉完全醒不过来。 OK， 跟混沌慵懒 Say goodbye。 夏天的周末该有的是滑板、节奏、跳跃、出汗。自由是每个人都追求的，而蓝天和大海应该是多数人看到之后都会有强烈的自由感。嘿，各位，此刻抬头看看今天的蓝天，9.74 Live Show 开播以来迎来首场电子乐队专场。欢迎阿南克乐团。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晚上我个人表示非常非常的嗨，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你的喇叭声音开大一点点，但是注意音量也不要太大啊，因为一会儿可能会嗨爆你的双耳。话不多说，欢迎我们今天的阿南克乐团带来今天的第一首曲目，欢迎。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电子乐团阿南克乐团。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怎么样，嗨不嗨？就问大家，为了表示我们是真的现场直播，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 OK 了。接下来就欢迎我们今天请来的阿南克乐团，欢迎各位。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nank 阿南克。 哎，挨个的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我叫 Eric。 Eric， 嗯，法国人。 法国人，对。 哎，中文讲的还是不错的。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谢谢你，你的中文也不错、 啊。嗯，对，我中文确实还可以，还可以，凑合大家能够听得明白。所以艾瑞克是这个乐团当中的编曲制作人还是？ 对，的键盘手。 键盘手。 对，我们一起编曲，然后我是那个乐队的那个制作人了。 乐队的制作人。 对。 OK， 那么乐队的这个非常好听的、非常空灵的、非常迷幻的女生是谁嘞？ 啊，大家好，我叫王若慧，我是乐队的主唱，也负责创作和编曲的部分。 若慧很有意思啊，之前是唱流行作品的是吧？ 对。 然后之前曾经参演过这个张学友的《雪狼湖》。 是的。 嗯，除了若慧，今天还有一位非常漂亮、非常酷的鼓手。 大家好，我叫深蓝，我是 Anank 乐队的鼓手。 哎，这是你们常规的一个配置。 对，是的。 三位在一起。 对。 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叫做 Anank 阿南克乐团？ Do you want to introduce？ 很害羞哎。 那什么时候我们想需要一个名字？是一个时候我们开始做音乐，我们不需要做音乐，就是我们想做音乐，什么时候我们？想写一首歌还是这意思是we don't need to we don't force ourselves 其实就是阿南克他原意是古希腊的一个神、然后他呢是控制怎么说呢叫命定的一个女神，就是说所有事情都会在该来的时候一定会到来、所以我们做音乐的一个想法一个初衷就是灵感这种东西是不能够强迫的，它在来的时候它一定会来，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名字。 所以我也可以很鸡汤的翻译一下，就是随遇而安。 对，可以这么说。 OK， 对。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了非常大规模的这样的一个乐器，我们稍后跟大家一个一个的介绍一下哈。 好， 首先我觉得这个艾瑞克自己带来的这个电钢琴是很少见的，非常漂亮的一个电钢琴。那在我们接下来两首作品之后，我们再隆重的跟大家挨个的介绍一下，包括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这个真鼓也是非常的震撼的哈。前面我们听到的是第一首作品，接下来会带来两首作品，分别是爱和 Hell， 请三位先去做一下准备。准备期间也提醒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小小的直播间当中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电音专场给呈现得非常的 perfect 完美。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 好， 好，三二一，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阿南克乐团。首先带来这首作品呢，叫做《爱》。 I see you in your eyes, I feel 这种迷幻，这种放松，就让自己彻底的沉浸在这样的音乐氛围当中去。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现场演唱的《爱》这首作品，爱表示我的意思哈。现在呢，很多朋友晚上在看世界杯，然后呢，下面这两首歌曲其实可以连在一起的。爱就是比如说昨天晚上我猜这个球队会赢，结果他没有赢，然后你就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去。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作品呢，就叫做 Hell， 你也可以翻译为困境。继续的欢迎阿南克乐团来喽。 To the end.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电子乐团阿南克乐团。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听了三首作品三种风格，再度的欢迎阿南克乐团。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听到的他们的所有作品呢，全部来自于去年11月份带来的这张专辑，专辑名字不太好念，反正我是念的不太标准。 对，这张专辑有点不太好念，叫 Protogenoi、啊、其实它是 Anank 的孩子 哦， 嗯，第一个孩子、嗯、所以我们第一张专辑就以此作为一个命名。 其实这张专辑当中的音乐类型非常的丰富，很多人提到这个电子乐团首先会想到就是现在非常多的那种很嗨的电音，直上直下直给的那种风格、嗯、 舞曲可能。 对，但是在你们的这张专辑当中它其实是很丰富的，有很多包括像我们刚才听到的 Hell 这种非常走心的作品。 嗯，其实我们音乐风格还是比较，因为电子音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世界，对 Big Family， 对，很大的一个家庭、嗯、它有很多音乐风格，可能大部分人了解的比较多就是比如说 EDM、 哎、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就是电子舞曲、 哎、 对，然后呢可能 Techno 之类的，这些就是可能 DJ 这样的感觉、嗯、 在法国 Techno 有一个别的名字是那个 N 次音乐， 分词音乐， 对，因为是嗯词嗯词 嗯词，这么直接的方式，好也学会一个词儿。那我们其实阿南克乐团表演的它并不是嗯词音乐， 不是嗯词音乐， 对，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就是 trip hop 这样的一种风格、啊、嗯，很多人翻译成迷幻电子这样的。 是，其实听三首作品已经能够感受到，包括每一首的编曲有这种复古音色的这样的合成器的音色、 嗯、 然后包括像若慧自己的这个空灵的人声还有独特的曲风，你们每一首作品都是怎么样的做出来的呢？是两个人共同的完成还是有一个人来主导？ 基本上就是因为就像我们说做音乐它灵感会来，所以我们会先去坐在所有的乐器前面，我们的工作室也是这样子、 嗯、 就摆满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合成器，可能不止这些，要更多。那然后每一次就从比如说摸摸它或者摸摸这个然后去感受一下音色，然后从一个音或者一个和弦开始，所以就是我们共同创作，没有一个人是某个先说写出一个旋律线条，或者谁先做出一个编曲的伴奏再放那个旋律上去，就真的就是一边弹然后一边感觉，然后可能他在弹的是 bass， 我可能弹的是负责 lead 的那个合成器，然后就两个人就可能就是即兴的一起开始，然后再加上人声，所以其实就是很即兴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真的很美妙哎， 嗯，蛮有趣的。 所有人都是从一个一开始先去接触这个乐器，然后根据当天的心情去感知当天的那种状态。 对，是的， 完全没有一个预设的去做一首作品。 没有，对， 哇， 有时候我们在做别的东西了，我看电影还是看电视， 嗯哼， 他在做别的工作，然后他去那个钢琴弹东西说，哎，这个好听了，是什么？ 然后你就不看电影了， 是一个新的想法，那我们开始了。 哇， 然后对，很多歌是那个是这个开始的意思。 好的，各位，今天我们请来了阿南克乐团，时间还很早，现在才刚刚只有半个小时，我们才只演了三首作品，接下来还会有八首作品等待着各位。此刻我们听到的就是刚才我们表演的第一首作品。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迷幻的情境中。热，再加上周末，这种慵懒的气氛在空气中不停地穿梭流动。现在几点？不重要，感觉完全醒不过来。OK， 跟混沌、慵懒 ，say goodbye。夏天的周末，该有的是滑板、节奏、跳跃、出汗。自由是每个人都追求的，而蓝天和大海应该是多数人看到之后都会有强烈的自由感。嘿，各位，此刻抬头看看今天的蓝天。七次 Live Show 开播以来，迎来首场电子乐队专场。欢迎阿南克乐团。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电乐又换了一种风格哈，当然在这一部分当中呢，我们演唱的曲目也会换一种风格。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的是阿南克乐团，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直播间当中的乐器非常的丰富，接下来要带给大家两首作品，首先带来的是空，当然是翻唱作品，翻唱的是哪一首呢？直接听他们演唱你或许就明白了。来，欢迎阿南克乐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再度的欢迎阿南克乐团。 大家好。 哎，大家好。 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曲目呢，现在网上都还没有，是一首新歌。 对，是的， 叫做空， 叫空。 哎，这首歌曲其实挺有意思的，感觉是一种很矛盾的那种纠结感在这首歌曲当中。 对，稍微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就是年轻人的不安、迷惘之类的、这样的感觉。 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是你们有一天在这个戏房当中然后随便的弹奏出来的？ 没有，其实这首歌是我自己的一首歌曲、我本来想说就是作为完全属于我自己的歌曲，但是可能我们之后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因为其实最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只有钢琴和人声、所以就是随便写了一下，可能之后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在编曲上面。 所以王若慧自己的歌曲的话和阿南克乐团是不一样的风格。 我自己的话可能会更偏向别的风格多一些吧。 那之后我们可以听到完全不同版本的空。刚才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乐器很有意思哈，让他说两句话呗。 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一开始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别的，但是排练室有一个卡巴萨这样一个乐器、然后我就拿起来玩了两下、我觉得这个可以做出应景的，可以做出那种时间流动感的那种。 若慧和艾瑞克可能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哎，好像还挺带感 但是征求了他们的意见，然后他们觉得可以，所以就加上了。 来，让我们听听他这个声音好不好，这个乐器。很酷哎，这个节奏感是大家都可以打出来的，还是只有你比较擅长？ 没有，其实我也不太会玩这个。如果我要是这个，其实可以玩出很多种别的花样，但我只会这一个，可能需要再研究研究才可以。 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到底都带来哪些很有意思的乐器。其实刚才在前半小时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摄影师呢也是把这个机器架过去拍了一下艾瑞克的这个电钢琴。电钢琴很多人都见过啊，甚至很多家庭都有这个电钢琴，但他这个电钢琴还真的是挺不一样的，看起来非常的别致。 这个是一个是70年对、的电钢琴，现在他们没做这个， 都停产了， 对对啊、所以都是那个二手的，所以有一点难了买这个因为我的是那个一个小的，有很多电钢琴是大一点，是那个73key， 73键 了、但是那个美国的那个 army， the army 军队， 他们做一个小的 小的， 对，因为他们那个70年他们想去那个外面的地方弹音乐了、来个那个真的钢琴 太大了， 对，太大太重了、所以他们做一个小的那个电钢琴了，53键，是这个，所以这个有一点， 它从造型来看 没有很多了， 就非常的让人觉得很吸睛， 对， 一眼就能够看到它，所以你当时喜欢它也是因为它这个造型，还是因为它这个53个键盘？ 对，有很多 jazz 的那个乐手他们喜欢这个乐器了，但是也有很多那个制作人做 pop 做那个摇滚做那个电子音乐、他们特别喜欢那个真的电钢琴的声音了， 那个音色真的是特别好听。 对、 好，稍后节目当中呢，在演唱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会把这个摄像机对准这个电钢琴，让大家看一下这个70年产的电钢琴到底长什么样子。前面我们听了两首作品，第二首翻唱的是《致青春》，为什么会选择这首作品？ 其实这是我刚从研究生，就是从军艺毕业，拿到了我的硕士学位， 刚刚， 对，今年刚毕业、然后呢就是我们要开两场毕业音乐会、然后每一场都需要唱15首歌， 所以你偷懒 然后我把我里面的一些歌拿出来唱、作为一个翻唱这样子， 但其实也很应景，因为现在 其实我很喜欢这首歌， 对吧，正好是毕业季、很多学生应该很爱听这样的作品， 对，很简单的旋律，但是一 性很足， 还不太好唱。 嗯，而且不好唱，对。 是，接下来呢，还是一首翻唱作品，下面翻唱的是华晨宇的《浮游》。 是的， 这首作品也不太好唱， 也不好唱，但我很喜欢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 很难为你自己，来，我们去准备一下，好吧？ 好。 准备的过程当中，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把音量开大一点点收听之外，视频收看非常的关键，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多种的乐器以及王若慧的现场的演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就把浮游送给各位。每一个翻唱版本都会有乐队自己的感受在里面，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版翻唱的浮游来自于阿南克乐团。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故事等待着各位。此刻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听到的这段旋律呢是他们前半小时演唱的《爱》这首作品。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

声，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这样的热仿佛让我们进入到一种迷幻的情境中， 你在我的情况做了一个梦，翻了不知什么走不通。 热再加上周末，这种慵懒的气氛在空气中不停地穿梭流动。现在几点不重要，感觉完全醒不过来。OK， 跟混沌慵懒 say goodbye。 夏天的周末该有的是滑板、节奏、跳跃、出汗。自由是每个人都追求的，而蓝天和大海应该是多数人看到之后都会有强烈的自由感。嘿，各位，此刻抬头看看今天的蓝天。七次 Live Show 开播以来迎来首场电子乐队专场，欢迎阿南克乐团。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九七四 Live Show 我们的第二篇章，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阿南克乐团，这是一支电子乐团，也是九七四 Live Show 开播以来首次请到的电子乐团。当然作为电子乐团，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带来了非常丰富的乐器，比如说整套的鼓，比如说非常漂亮的1970年产的现在已经买不到的电钢琴，还有非常迷幻的人声。总之吧，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到底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以上这些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听安南克乐团的作品，如果你觉得太嗨，然后呢开车有点害怕，有点怕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安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种不安感延续下去。欢迎安南克乐团带来不安感。绝对真实的现场演唱，没有办法，我们的现场就是这么优秀。这里是974 Live Show， 虽然歌名呢叫做不安感，希望各位在周末的晚上都不会有不安感。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 电子乐团阿南克乐团，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好像我们人类不管在各个阶段各个年龄段，始终都是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小时候玩的游戏呢跟小伙伴，长大之后呢你会发现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游戏那一面。接下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 Play the Game， 欢迎阿南克乐团。 To see you try to win. 音乐的美好就是可以让我们瞬间的进入到一种情境当中去，无论听到这首作品时你此时此刻在想什么，或者是干脆放空的状态，享受这当下的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马上回来。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呢我们又连续的听了安南克乐团两首作品，其中第一首作品呢叫做不安感，当然在现场听到这首作品是非常燃非常嗨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当时是怎么诞生出来的？ 当时是怎么诞生出来的呢？ 什么 insecure how did we 就是灵感突然间出现了吗？ 对 Insecure was very complicated. Actually, it had many versions. 开始说英语了， 太着急了。 其实就是一开始我们做了好几个版本，然后呢，这首歌曲就是一直找不到一个特别好的感觉。虽然很早就写了这首歌，所以在编曲上做了很多次调整，但是最初写的时候，也就还是 Rhodes， 就是那台电钢琴。其实大部分的灵感都是来自于他，我们管他叫另一名成员，就是基本上从他那边就总是，哪怕弹一两个和弦就会有感觉，所以也是就边弹它，然后边开始慢慢找，这样来的这首歌。 这个作品当中，除了这个编曲本身很好听之外，就是你的这个 vocal 演唱部分。那种慵懒的状态，我觉得不太好拿捏哎。 对，可能那天心情也比较慵懒吧。 你唱歌时候就喜欢这种调调还是？ 对，这应该比较偏我自己的风格吧。 你们的音乐其实看歌词的话，你会发现都不太复杂。 对，很简单。 很多人也说这个电音作品好像这个乐曲本身要大过于歌词，对于你们而言也是如此还是？ 其实因为大部分的歌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呢我是觉得，虽然我觉得可能旋律和音乐可能是我们关注的更大的一个部分，但是歌词我在写的过程中发现，如果讲的不是自己的事情，我写不出来歌词 啊。所以那些看似非常虚幻的词 都跟我们有很大关系 啊。 基本上每一首歌都在讲自己的故事，可能他们看上去不太通俗易懂，虽然是很简单的歌词，但好像从意思上来说，每个人可以有每个人的不同的解释。 是， 对，但是基本上每一首歌都是我自己，我才能觉得我的歌词写出来我自己是相信的。 所以你们的作品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觉得我们比较好的是我们参与了整个制作的过程，从创作到制作到最后的混音，和甚至一直到最后做母带，我们两个人全部都在这个整个环境里面。没有交手于任何其他人来做， 但这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 对 于你们两个人而言压力应该也是最大的， 但是还 OK， 其实还蛮开心的， 享受其中。 基本上我们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这样，所以就觉得也蛮习以为常。 真是不安感。接下来呢很好听这首作品Play the game。我第一次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会想到拉娜戴尔瑞 啊， 很像他那个哈尼莫那张专辑。 谢谢。 那你们也是随意之间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旋律出来？ 其实 Can I tell the story about Sudoku？其实那一天就是我刚吃完饭，然后我就在 Rhodes 上面随便乱弹，然后我就看到 Eric 老师在玩手机游戏，玩那个数独，然后呢我就开始唱 Play the game Play the game Play the game， 然后这样这首歌就写出来，其实也就花了10分钟吧。 我的天 哪。Can we play the game？ 对，因为这个歌词是跟着旋律一起来的， 只是后期有做了一些简单的修饰，但是基本上是跟着我当时唱来做的一个基本的调整。 所以我很好奇一点是，他当时在玩游戏，然后你在旁边 play 那个 play， 他说哎还可以，那来我们现在串作一下。 我告诉他太好听了，那开始录的， 然后就马上就开始做了嘛。 因为就在我们的工作室里面，就是所有的该有的都有， 对， 我们基本上处于弹两下就可以录音，现场就可以录的那种状态。 也是为什么只说过我弹一个别的乐器，因为他在那个 Rhodes 跟那个唱东西了，那我用一个那个 bass 的那个音像了，bass 的那个钢琴 音色 嗯，因为在录音棚所有的乐器都去那个 都有 到了都有了，所以我录一下了，那我们弹 对 几分钟了， 对， 然后我想哎这个好听啊， 嗯， 所以你们这个组合合作起来应该是非常的 就蛮随意的其实。 但很难得碰到这样的一个队友。 嗯，是的。 好，这是今天请来的阿南科乐团，当然还有一点点时间，接下来我们会表演的这首作品呢叫做 Fly Away， 来请各位就绪。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这首作品呢可能没有办法完整的演完，但是我们能够唱到哪里是哪里。也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准备好了吗？好， Fly Away。各位乘客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将要起飞喽，欢迎阿南科乐团。一边唱，手势一边在飞。时间的关系，这首作品我们只能听到这里了。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哎，

OK， 接下来就把这首《冰岛》送给各位。提醒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呢也会陷入到冰岛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去。接下来，欢迎阿南克带我们走进冰岛。 哇哦，还说什么好呢？只能说是的，我们是现场演唱，现场演唱，现场演唱，这里是现场直播的974 Live Show。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电子乐团阿南克乐团。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就叫做冰岛。听这首作品的时候，因为我本人去过嘛，所以有感受到的就是在冰岛的那个黑沙滩，眼前看到的是非常漂亮非常罕见的黑沙滩，然后再配着一望无际的大海，那种空旷的感觉，然后包括那种自在啊，有一点害怕，有一点惶恐，有一点小纠结的情绪，我觉得在刚才那首作品当中都能够体现得出来。 我觉得冰岛是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它是一首代表梦的歌曲。它很美，然后很唯美，但 它也有那种伤感在。 对，但很昏暗，整个色调，感觉那个天是暗暗的，然后有一道光微微的透过来，然后很凉，然后很孤独，但不是一首没有希望的歌。 抱歉，你刚才这段表述让我突然间想到了孙燕姿那首《逆光》，有一道光。OK， 但是你并没有去过冰岛是吧？ 对，我希望有机会快点去。 那这首歌曲其实写的就是冰岛这个地这个国家还是？ 是的，我至少景色讲的是这个国家的景色， 想象当中的。 对，是的。 希望有朝一日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 是的。 好，今天请来的是阿南克乐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一位成员好不好？今天这么难得。 好的，我是主唱，我叫王若慧。 就没有了。 好的，对。 我是键盘手，叫 Eric，来自法国。 艾瑞克既是键盘手，其实也是制作人。 对，是的。 刚才你们两个人在合作那首是 Play the Game 的时候吧？特别美。 谢谢。 都在一个小小的环境当中去，然后一个在弹，另外一个也在弹，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同时在演唱。这是艾瑞克，旁边还有一位很酷的女生。 大家好，我是 Anank 乐队的鼓手，我叫深蓝。 每一次现场的时候都会有深蓝的影子哈。 对， 是的，是的。 你们这个组合当时是怎么样的互相发现彼此的？ 还是因为那台 Fender Rhodes， 就是那台电钢琴。然后 已经绝版的70年的，非常漂亮的。 是的，是的，就是当时就是逛在东京逛那个乐器店，然后找到了这一台琴。然后发现它的状况还非常好，因为这种二手的乐器很有可能它的音色已经不太好了。 是。 对，然后当时觉得还特别好，但是就很纠结，因为它很重。要从东京再背回来就很难，但反正最终都是买下来了。所以就是因为它，我们就说要不我们成立一个 project， 我们做一个乐队之类的。对，所以几乎每一首歌都用到了它，哪怕它那么重，我们每次 live 都还是把它背来背去， 一定要使用最大化呀，毕竟都已经背过来了。但其实你们的关系是师生关系是吗？ 对，是的，我们两位，就我和深蓝都是 Eric 老师的学生。 就是上学的时候 Eric 有发现若慧演唱非常的你喜欢他的演唱。 我认识若慧很多年前了。我知道很多年前，我知道他有很多一次，他有很多 talent 是什么说？ 天赋 ，他有很多天赋。我知道，我听过一点点他做什么，就是那个很多年以后，我听他自己的那个编曲，他自己做那个。 对，因为我自己也创作啊，制作什么的。 我听有很多那个电影的想法，电影音乐的想法，跟很多那个 Fly in the Sky 的那个唱的那个声音了。所以是这个时候我听他的。他真的厉害的。 那为什么隔了那么多年之后，然后才彼此说那我们做一个乐队，就是因为那台电钢琴？ 对，其实是因为那台琴。 对 对。 那深蓝呢？ 我是在学校，艾瑞克老师是四院的老师，就是学音乐制作的老师，然后我是爵士乐学院的，就是三院的学生，然后偶然的一个机会，有一个朋友推荐我的就是其他的乐队去参加艾瑞克老师的录音课，然后上完课之后我们就互留了微信，然后就来了。 实名老师内心就觉得，哎，这个学生以后可以使用的起来，赶紧留下联系方式。之后就真的联系上了。 对，之后真的联系上，我都没能想到，我当时其实我对我的个人技术信心不是特别，没有不是特别有信心，但是对于艾瑞克老师能找我来组乐队，我真的挺感谢了。 深蓝真的很谦虚，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全场的演出当中非常非常的用心，而且演出的效果很好。然后每一次我们广告期间在说，哎，我刚才有没有出错呀，有点小紧张啊，这样的情绪很可爱啊。 对， 好，由于我们时间关系呢，今天还剩下最后一首作品了。但是在介绍这首作品之前，还是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阿南克这个乐团的话，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们？最近有没有什么演出啊，什么其他的安排？ 然后最近呢，我们的安排是7月6号会在天草之间，BSP Live House， 会有一场演出。然后呢，还有7月17号在 DDC， 8月3号在五棵松的猫 Live House。 哇，很丰富哎！ 这三场是最近已经在线上的，然后也可以去微博搜 Anank 阿南克乐队，然后可以找到我们。 微博上得是全拼哈， 写中文其实就可以阿南克。 啊，就是那个 啊，去掉口字旁的那个啊，那个字，然后南方的南，克是刻画的克。 阿南克乐团， 阿南克的啊，南阿南克的南跟阿南克的克。 好了，你的冷幽默可以到此结束。好，由于我们时间关系呢，还剩下最后一首作品，最后一首作品呢也是非常嗨的一首作品，叫做《战》。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建议大家把你们的音量再开大一点点，接下来又是震撼的音乐，来自于阿南克的战。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提前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来吧。